waiting for so long. You should have left when you saw I wasn't on the early train. 这一段里使用的虚拟语气真是太多了，我们来纷纷的一一解读。You really shouldn't have waited so long at the station. Shouldn't have wait, 这是第一个虚拟语气的特殊用法。我们都知道四大情态动词 would, could, should, might 加 have done 的结构，但是我们能不能等于说这四个情态动词的含义就完全一致呢？不一样。像文中第二段第一行出现的 should have done 表示本应该做某事而没有做某事，含有一种谴责的语气，是吧？你本不应该在车站等这么长时间的。当然了，我们说到这个 could have done 往往表示的是本可以做某事却没有做某事，含有一种遗憾的语气。那么还有一个情态动词，那就是 might have done 表示很有可能做过某事，而这种可能性呢又非常的低，或者说几乎没有，因此它和事实是相反的，用在了虚拟语气当中。我们接着看第二行， I thought I had allowed plenty of time. Allow, 这是我们今天在这个课文中学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词。Allow, 通常的含义呢，我们把它表示为允许，大家记好它的固定用法， Allow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允许某人做某事。那么当然呢，在本课当中呢，我们就要这么来理解了。我以为我留的时间很宽裕，留的时间很宽裕，不要翻译成允许的时间，预留的时间。除了用这个 allow 表示允许之外呢，英语中我们依然可以使用 permit， 它的用法和 allow 是一致的， permit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允许某人做某事。 I hadn't realized that the office clock had stopped and then the second train was delayed.注意下面又是一个虚拟语气的出现， It wouldn't have mattered if you hadn't been waiting for so long. 如果你不等那么长时间的话就没什么事儿了、所以这个又一次体现了 if 条件句中的一般过去时虚拟的使用。 You should have left， 这里的 should have done 还是表示本应该做却没有做、这是一种批评的语气，谴责的语气。 You should have done something 或者是 you shouldn't have done something， 看来大家在使用这个句型的时候呢，应该还是多加留意的。好，下面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The accident with the two cars was my fault. 终于承认自己的错误了。 Please forgive me. I'm not used to John's car. I should have pulled away more slowly. Never mind.I'm sure the insurance will pay for the damage. 还给自己留了一条后路。 因为这是一个书信体啊，两人之间的都是非常亲密的关系，比如说亲戚关系、朋友关系，所以说这个语言呢用的就不要那么知乎者也，用的就不要那么正规。其实通篇文章写的呢还是挺口语化的，最口语化的就是第三段的第一行了。The accident was the two cars， 两辆汽车相撞的事件。有的时候我们说两辆汽车相撞嘛。Two cars collapse into each other， 这就显得很知乎者也，不像是好朋友了，是吧？好像是在做新闻报道一样，所以用的很简单。这是我的错 ，Please forgive me。最重要的是下一个短语 ，I'm not used to John's car。大家注意，这是这一段里你们要掌握的最重要的一个语法现象 ：be used to 加名词表示习惯于某事。当然，我们除了用 be used to 加名词表示习惯于做某事之外呢，我们依然可以加动名词 ，be used to doing something 表示习惯于做某事。除此之外，英语中我们还可以采用 be accustomed。To doing something. Be adapted to doing something. Be adjusted to doing something. 通通表示习惯于做某事，而且都是用动名词做宾语的。值得一提的是啊，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agree with。大家最早学这个词的时候呢，可能老师告诉你们 agree with somebody.表示同意某人的意见，不能用 agree with something。 其实老师这么说呢也是没错的，因为大家在初学英语的时候，老师不希望给你们讲那么多的东西，给你们增加学习的负担。可是到了第四册呢，我们就要来关注它特殊的用法了。 agree with 既可以加 somebody 也可以加 something， 只不过 agree with somebody 表示同意某人的意见，而 agree with something 表示习惯于某事，适应某事。那么从这个含义上讲，它就比较类似于 be used to。所以初到澳大利亚的人呢都不太适合澳大利亚的一个气候，因为和我们的季节正好相反，所以当地的人呢就会问你 Do you agree with the climate here? Do you agree with the climate here? 你习惯这里的气候吗？ Agree with， 有时候我们出到一个地方呢，比如说我们的肠胃可能也不太熟悉这个地方的饮食， 我们通通可以采用 agree with, 或者是文章中的 be used to. Yeah, my stomach doesn't agree with the food here. 嗯哼，其实说我的胃不太适合这里的食物，就是指这里的食物我吃不惯。 好，下面一段呢，我们来看看 Catherine 又做了哪些事情。她说 ,I'm sorry too about the stain on the carpet. If the cat hadn't squealed so loudly when I trod on its tail, I wouldn't have spilled the wine. I thought I had cleaned it properly.But John tells me I should have put salt on the carpet. If I had, it wouldn't have stained, he says. It's lucky the carpet is a dark one. The stain hardly shows. 就是有的人犯了错，总是要为自己的错找到一定的托词。 这方面也表现 Catherine 还是非常诚实，非常可爱的。 对，或许他真的没有意识到错误的严重性。I'm sorry too about a stain on the carpet.Be sorry about something. 注意这个短语当中的 about 表示原因了。由于某事而向对方道歉。Be sorry about something. 首先呀，他承认地毯上的脏东西是我弄的，很抱歉。但是他解释了，当我踩到猫的尾巴的时候不尖叫的话，我本不应该把酒洒出来。注意 spill the wine. Spill 表示泼洒的概念，这个大家都很熟。关键是这个 wine， 好多人呢曾经都问我 wine 到底是指酒呢还是葡萄酒。其实这个 wine 在国外呢，它确实是这个葡萄酒的通称，或者我们中国人把它叫做带颜色的酒的通称，是吧？但是我们真正的说国外的这个白酒呀，还有酒精度数的酒，通通称过Alcoholic drinks 或者是 alcohol 这个词 Dry white wine 表示干白葡萄酒。有好多同学问我，就说这个干白葡萄酒英语中是不是就这么说呢？ Dry white wine 其实这样是可以的。其实这个干白葡萄酒是英语中的一种说法，当然这个白葡萄酒是从法语中借过来的一个词。法国人我们知道它是酿造这个葡萄酒的大国，干白葡萄酒在法语中呢被称作 Chablis。 借到英语中呢，好多以英语为母语的人还用 Chablis 这个词来表示干白葡萄酒，所以这两个词用哪个都是对的。当然了，除了这个之外呢，这个在欧洲呀，它还流行着一种 House White。不仅在欧洲，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都有 House White， 大家千万别理解成是家里的白酒 White。 House White 指的是家家都酿制的那种家里人喝的酒，或者我们中国用一句话在该怎么说呢，就是自家酿的酒，不是用于出售的 House White。然后下面 I thought I had cleaned it properly, but John tells me I should have put salt on the carpet. John tells me, 说到这个 John 呀， John 这个词在英语中除了表示约翰之外呢，其实小写这个 J 有很多特殊的用法，比如说这个 a big John， 不是说大约翰，而是指这个刚刚入伍的新兵 big John， 是吧？ John's letter. John's letter.I should have put salt on the carpet. 我们这一句话呢，再一次遇到了 should have done something， 本应该做某事而没有做，含有谴责的语气。If I had, it wouldn't have stained, he says. He says, 大家注意，放在句尾呢，往往它是一种非常怎么说的随意的文体，就不像说 he says that 接一个从句那么正规。It's lucky the carpet is a dark one. It's lucky 后面呀，大家注意，它一定省略了一个连词 that。It's lucky that 这个 that 引导的是真实主语，而 it 是形式主语。但是我们 的时候也没必要翻译成地毯是深颜色的，这个事实是很幸运的，是吧？直接说很幸运的是地毯是深颜色的。有的时候我们甚至可以把 lucky 变作副词 luckily 放在句首 luckily the carpet is a dark one.The stain hardly shows. 这个 shows 作为不及物动词时呀，这是我们今天学习的另外一个重点了，表示明显的概念。Hardly shows 表示几乎不明显。这就让我们提到呀，这个 show 会不会有除了表示拿给某人看表明之外的其他的含义呢？有。Show 作为不及物动词时呢，表示明显的概念。当然有的时候我们说 show up 表示出现， show up for 表示出席某个场合。 在叙述完了这一连串的在他看来 small disasters 之后呢，他又有说 Thank you again for the weekend. You cooked all those lovely meals. You are a marvelous cook. Thank you again for the weekend. 感谢周末。我们再看这整个文章的最后一句 You are a marvelous cook. Cook 做名词是表示厨师，但有时候我们会遇到厨师长大厨，这个词我们可以用 chefC-H-E-F 来表示 chef 大厨。我们看最后的落款 Lots of love Catherine， 看来呀，书信体的落款未必总是 yours。其实写信和中国人一样，很随意，很随意，有各种各样的表达此致敬礼的办法，未必总是一致的。那么最后看 adapted from new incentive， 这是我觉得大家应该重点记的一个词。Be adapted from 表示从什么什么中的节选。 Adapted from 从什么什么当中的 节选。 节选。好。今天呢，我们的时间也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吴老师为我们所做的精彩讲解，同时呢，也感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的收听。Goodbye, everyone. Let's call it today. Thank you.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Guten Tag, ich bin Detlef Gärtner. 欢迎您继续收听广播系列讲座《德语三百句》。在这次节目中，我们来学习第四课《家庭》。 Jetzt lernen wir Lektion 4, Familie. 在开始学习新的一课前，我们先复习一下上课学习的内容，请朋友们听一个小对话。Guten Tag, Herr Gärtner. Guten Tag, Frau Young. Herr Gärtner, ich möchte Sie zum Abendessen einladen. Oh, danke, das ist sehr nett von Ihnen, Frau Young. Haben Sie am Sonntag Zeit? Ja, um wie viel Uhr darf ich zu Ihnen kommen? Um 8 Uhr, geht das? Ja, vielen Dank, Frau Young. 现在我们来看看有关家庭的说法。在谈到家庭的时候，我们有可能会问，您家有几口人？ Wie viele Personen zählt Ihre Familie? 您家有几口人？ Wie viele Personen zählt Ihre Familie? Wie viele Personen zählt Ihre Familie? 这句话您还可以这样说。 Wie viele Personen hat Ihre Familie? Wie viele Personen hat Ihre Familie? 如果您是三口之家，您可以这样介绍自己的家庭。 Meine Familie hat 3 Personen, meine Frau, mich und ein Kind. 我家有三口人，我的妻子，我还有一个孩子。 Meine Familie hat 3 Personen, meine Frau, mich und ein Kind. Meine Familie hat 3 Personen, meine Frau, michund ein Kind. 也许您的家庭很大，有六口人，您可以这样介绍自己的家庭。 Meine Familie hat 6 Personen. Vater, Mutter, meine Frau, mich und 2 Kinder. 我家有六口人，父亲，母亲，我的妻子，我，还有两个孩子。 Meine Familie hat 6 Personen. Vater, Mutter,Meine Frau, mich und 2 Kinder. Meine Familie hat 6 Personen. Vater, Mutter, meine Frau, mich und 2 Kinder. 如果您要问对方是否有孩子，就可以说 Haben Sie Kinder? 您有孩子吗？ Haben Sie Kinder? Haben Sie Kinder? 如果没有孩子，就可以这样说 Ich habe keine Kinder. 我没孩子。 Ich habe keine Kinder. Ich habe keine Kinder. 如果有一个孩子会怎么说呢？ Ich habe ein Kind. 我有一个孩子。 Ich habe ein Kind. Ich habe ein Kind. 我们有时还会问到其他家庭成员的情况，比如兄弟姐妹的情况。 Haben Sie noch Geschwister? 您还有兄弟姐妹吗？ Haben Sie nochGeschwister? Haben Sie noch Geschwister? 您可以这样回答这个问题。 Ja, ich habe einen Bruder. 是的，我有一个哥哥。 Ja, ich habe einen Bruder. Ja, ich habe einen Bruder. 您还可以这样回答这个问题。 Ja, ich habe eine Schwester. 是的，我有一个妹妹。 Ja, ich habe eine Schwester.Ja, ich habe eine Schwester. 如果想问对方的姐姐结婚了吗？怎么说呢？ Ist Ihre Schwester schon verheiratet? 您的姐姐结婚了吗？ Ist Ihre Schwester schon verheiratet? Ist Ihre Schwester schon verheiratet? 您可以这样回答这个问题。 Nein, sie ist ledig. 没有，她没结婚。 Nein, sie ist ledig. Nein, sie ist ledig. 德语的 ledig 表示未婚的、单身的意思。如果是已婚，那您就可以这样说。 Ja, sie ist verheiratet. 是的，她已经结婚。 Ja, sie ist verheiratet. Ja, sie ist verheiratet. 如果想问对方是做什么工作的，可以这样问。 Was machen Sie? 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Was 在这里是疑问代词，请大家跟着读这个问句。 Was machen Sie? Was machen Sie? 如果要问对方的夫人是做什么工作的，应该怎么说呢？ Was macht Ihre Frau?Was macht Ihre Frau? 您可以这样回答这个问题。 Sie ist Sekretärin. Sie ist Sekretärin. Sekretärin 是秘书的意思。这个单词比较难读，我们再来练习一下。 Sekretärin. Sekretärin. 现在我们来学习一下如何问年龄。比如您想问您的儿子多大了，您就可以说。 Wie alt ist Ihr Sohn? 您的儿子多大了？ Wie alt ist Ihr Sohn? Wie alt ist Ihr Sohn? 如果是二十岁，就可以这样回答。 Er ist 20 Jahre alt. 他二十岁了。 Er ist 20 Jahre alt. Er ist 20 Jahre alt. 如果要问您多大岁数了，就可以这样问。 Wie alt sind Sie? 您多大岁数了？ Wie alt sind Sie?Wie alt sind Sie? 比如您是25岁，您就可以这样回答。 Ich bin 25 Jahre alt. 我25岁。 Ich bin 25 Jahre alt. Ich bin 25 Jahre alt. 我们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家庭状况、婚姻状况属于个人的隐私。在和外国朋友的接触中或练习口语的时候，一般不问对方您多大年纪、结婚了吗？这些问题都会使您的朋友感到尴尬，所以听众朋友们要特别注意。我们已经练习过几个句型，下面我们把这几个句型连起来说一说。 Wie viele Personen zählt Ihre Familie? Meine Familie hat 3 Personen. Meine Frau,Mich und ein Kind. Haben Sie noch Geschwister? Ja, ich habe einen Bruder und eine Schwester. Ist Ihre Schwester schon verheiratet? Nein, sie ist ledig. Was macht Ihre Frau? Sie ist Sekretärin. 请您再听一遍。Wie viele Personen zählt Ihre Familie? Meine Familie hat 3 Personen. Meine Frau, mich und ein Kind. Haben Sie noch Geschwister? Ja, ich habe einen Bruder und eine Schwester. Ist Ihre Schwester schon verheiratet? Nein, sie ist ledig. Was macht Ihre Frau? Sie ist Sekretärin. 最后我们来练习一下本课出现的几个重要单词的发音。 Die Familie, die Familie, der Vater, der Vater, die Mutter, die Mutter, die Geschwister, die Geschwister, der Bruder, der Bruder, die Schwester,Die Schwester, verheiratet, verheiratet, ledig, ledig, Sekretärin, Sekretärin.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Auf Wiederhören.